原则，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美方应该做的是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和对中方作出的承诺。另外，他又说反对美方实施非法无理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赵立坚就美方近日以中国和阿根廷企业向中东运送油气产品而实施制裁的时候说，敦促美方摒弃诉诸制裁的错误做法。他又促请美国为维护伊核协议恢复里约谈判进程贡献正能量。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和新界东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此外，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43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12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35点，升1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1.6升4蚊，阿里巴巴116.7跌3毫，美团194.4跌1.5。恒生中国企业76.6升2.4，京东集团247.2跌2.8，盈富基金22.18升1.6，比亚迪股份325升7.6，药明生物82.7跌5.5，吉利汽车17.5升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383，瑞士法郎8.076，欧元5.342，加元6.029，新西兰元4.844，欧元7.9991。每百日元对港元5.7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4。日经平均指数报26,490点，升382点。港金报16,31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9美元，卖出1,7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高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海丰园。现时沿住高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嘅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多车些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挤塞，龙尾去到星座智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提一提大家啦，西贡嘅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大园村太儿楼、大埔宝雅苑、日和阁、大围龙亨村卫心楼、将军澳雍明苑、润明阁、 鸭脷洲、鸭脷洲村利泽楼、东涌盈东村盈福楼、牛头角彩福村彩乐楼、深茂坪宝达村达丰楼、上水宝石湖村紫晶楼，同埋黄大仙、黄大仙上村启善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Barbie 林慧，每日都会为自己准备一份丰富的早餐，应付全日的工作。无论早餐是什么款式，我都会听住晨光第一线。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咧，我想转个支付工具，到时你唔好同我争电脑先好啊！吓， 阿妈放心啦，无论用手机或者电脑到计划网页嘅登记平台登记或者更改记录都得噶，有需要嘅仲可以到分布港九新界嘅八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协助透过电子平台进行登记或者转换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收取第二阶段嘅消费券。 咁我约埋陈师奶一齐饮茶，再去转咪仲好。 如果想亲身去办手续，记得先打18500预约。咁就唔使排队，或者到时万一多人办唔到啦。登记之后大约一星期就会收到手机短信通知结果。 哎呀，细佬仔啊，肥嘟嘟， 你睇睇，圆碌碌咁噶佢。 你依啲咩睇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够啦，我要 keep fit 减肥啊！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模。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31。 Easy Life, Where Am I? Kitty, 作为我哋呢个企划嘅最后一集，唔知会唔会去啲惊天地泣鬼神嘅地方呢？ 思芬，我哋会贯彻我哋嘅宗旨，去啲老幼咸宜嘅地方。 迷面已经放咗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快啲喺个 post 嗰度留言啦！ 记得留言、俾赞同分享啦！而谜底就当然要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思芬、崔杰同主持嘅 《新生活》。 艾莉啊，我想约你去离岛玩一日啦，你得唔得闲啊？ 去离岛好啊，不过睇下你有几了解我，安排得好唔好啦？ 我系艾莉 Ellie， 想知道阿一同埋波胜可唔可以满足到我嘅要求，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9岁，来自英国的创作男歌手 George Ezra。 新的唱片轻易登上英国 No.1， 虽然他年纪轻，但是把声非常之雄浑，有这一首新歌。 Dance All Over Me. Walk through the desert, I'm falling to your knees. You're perfectly sick, you got that mover's disease. It's a one-stop shop for that heart swept up. Be here now with me. Won't you be here now? 嚟自佢最新嘅呢一张冠军唱片啊 ，Gold Rush Kit 里面嘅新歌，本周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 ，George Ezra Dance All Over M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城市随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 7月7日下午5:19啊！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首先听嘅有咧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前》，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有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爱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杏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欣、严明希同埋曾比特。 哇！大家好，我系 得啦，点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6点。 而我哋今日6至7收到音乐嘅嘉宾咧，将会有 Jenny 李杏霓嘅。咁同我哋预告啦，佢听日喺嗰啲数码平台会推出嘅新专辑《Time and Thief》嘅。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会同大家睇睇佢嘅新专辑嘅一啲谂法啦，咁啊，同埋即系亦都回顾下，即系过去啊，有冇一啲佢自己都好满意嘅一啲作品啦，啲专辑啊，咁啊去同大家倾倾嘅， 仲有机会可能会知道下新专辑里边啲歌究竟系点样样，都会讲到嘅。 咁啊，同埋到底之后佢嘅发展又系点咧？咁啊，转头6点留意啦。 系，喂，我想讲啊。昨晚啊， 哇！昨晚你嗰啲嘢就不如 stay 翻喺昨晚啦。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Stay in last night 咁啊，好開心咁啊！你 好耐冇去 club 嘅，其實因為有個 event 去到啦，咁樣咁跟住就睇啲 DJ 打碟，我諗都真係。 系咪好耐冇現場睇過 DJ 打碟啦？ 冇啊，因為疫情啦，之前咁就冇啦。其實疫情前一段時間都已經好耐冇去譬如 club 睇啦。通常睇就變咗淨係喺音樂節裏面啦。因為唔同嘅場地其實睇嗰種即係 DJ 打碟嘅方法啊，嗰啲 flow 係會唔一樣嘅。 我都好耐啦，我耐過你好多添啊！我上次應該係喺機場幾年前睇啦，已經係啦， 即係啦，嗰啲大型音樂節你就會聽。到啦咁啊，咁跟住就已经本身都好耐冇去，再加上疫情之后就停咗啦咁，所以同埋得意在就系之前去嘅时候都未开始打碟，就中意听咯。咁而家有打碟嘅时候再入去就唔同啦，即系你就可以即系听住哦，点样做啲 transition 啊，拣嘅歌啊，啲咩嘅版本啊，咁样样拣咩类型啊，咁样诸如此类啦。咁因为之前我一路讲譬如喺音乐桑拿嘅环节都会讲翻即系。可能 house 嘅出現80年代，咁嗰陣時咧，這個音樂嘅出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係個 DJ 佢點樣去將啲歌用佢嘅方法去播放，而成為咗一種風格，咁跟住就吸引到啲人就好中意咁樣聽歌，然後就會去嗰個地方啊，咁即係 DJ 係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啦，我哋一路都會知道 台柱啊，可以話係 係啦，即係一啲歌。佢嘅流行呢最早期可能真係靠電台嘅，跟住後尾當即以前特別美國嗰邊有一啲 club 出現咗之後，咁其實 club 又會係另外一個指標啦，嗰度播放。因為你好現場見到嗰啲觀眾嘅反應喎，即係以前真係未必有 digital 可以 count 住究竟每一隻歌究竟有聽咗幾多次，咁你去排個受歡迎程度嘛。 所以你要考慮現場觀眾即係佢哋個氣氛如何啊，咁然後再排一啲歌曲點樣去走落去啊。 係啊，同埋咧現場你就會知道邊啲歌係受歡迎啲咯，一個好直接嘅反應咯。 咁但係好啦，到你即係都好幾年時間之後，你再去睇一啲現場 DJ 打碟。你有冇覺得有冇啲啟發係啊？好似真係唔同咗咯，即係你都知呢啲嘢轉得好快噶嘛，即係可能係三兩年之後嗰個嘅潮流可以變得好快噶嘛。 係啊，因為我自己一路睇啲 social media， 我嘅感覺就係好似有一種音樂類型叫 tech house， 就係喺過去呢段時間都幾流行嘅咁樣。咁 tech house 即係 techno 同 house 啦，即係兩樣嘢嘅結合。咁但係咧就係 house 嘅 structure， 即係平時聽嘅嗰種為基礎，但係用到 techno 嗰啲聲。咁前個禮拜。咁我哋都聽過啦，即係喺底特律嗰啲 techno 最元祖啲聲好工業風重啲啊，係啦，啲 beat 可能係 dark 啲嘅、沉啲嘅咁樣。咁總之有一種咁嘅音樂風格流行咗啦。咁因為喺社交媒體咧，你會見到嘅，即係可能一啲嘅包括啲 DJ 佢哋 post 嘅片係邊一個類型啦，甚至乎啊～ 啲人而家自己拍片咪可以擺啲歌落去嘅。 係啊， 咁你會你講個都係一個指標，係啲咩流行咁啊？ 歌啊，係啦，播啊咁樣。 咁因為Tech House 而家佢同埋有一個外國嘅網站，亦都做統計，就按住嗰啲 DJ 下載歌嘅數量，就喺2021年咧，就即係 Tech House 取代咗 Techno 成為咗最多人下載嘅一個音樂 種類嚇。 係啦，即係超越咗 Techno 啦。以往就 Techno 係多嘅，已經幾年㗎啦。 OK。 咁即係啲種種嘅數據同埋嘢，你就會見到啦。咁咁，但係我覺得社交媒體頭先講嗰啲一般人可以拍片嗰個咧，我覺得都幾係一個影響嚟嘅，因為啲歌佢適即係一種點樣類型嘅歌，佢嘅設計點樣會適合到、哦、我可以攞嚟拍一啲片出啲相啊？咁樣呢一個係我覺得而家都係可能喺做歌嘅角度都會考慮到。嘅一個因素， 咁好可能會唔會係而家流行嘅一啲嘅類型，即係可能係真係適合一啲短片嘅擺落去，可能你可能十幾二十秒，你已經聽到大概嗰隻歌係做緊啲乜嘢，會唔會係有一個咁樣趨勢咧？即係啲歌可能越做越短噶咯，而家 佢未短就可能我之前都有講，即係兩分零鐘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一個最重要嗰個設計係點樣咧？就係佢。真係個 drop 出現，即係所謂即係有個 beat 出現、之前咧，成日都會講有啲叫 build up 咁樣嘅嘢啦。佢通常而家你會叫啲片咧，就係、是、可能有一啲你好熟悉嘅一啲歌叫 vocal，佢可能清聲唱幾句，然之後先至，係、 哦、 啦，你明嗰種狀態嗎？ 你一講完我就諗起嗰啲網上嗰啲短片平台， 係啦。 出嗰啲歌， 全部都係咁樣樣噶嘛，即係佢會有幾句清清嘅少少音樂，然之後好似一個好啦，大家準備好啦，然之後就一下嘣嘣嘣咁樣嗰種噶嘛，即係呢個嘅格式都幾慢慢形成到一啲歌佢嘅類型咧，佢個格式就係咁，喺個 drop 之前佢就會有啲人唱啊，係啦，俾你大家 ready， 甚至乎嗰啲歌咧可能係一啲以前好舊歌啦，總之咁，然後將佢重新做一個新嘅版本，用而家嘅聲。咁、而嗰啲歌擺短片咪啱數咯，因為嗰啲歌大家都識嘅， 同埋好搶耳啊。 係啦，你都會識嘅。咁然之後你可能就攞嚟做嗰啲片啊，加啲相啊，嗰啲咪啱數咯。 真係難怪早幾年嗰啲 What Does the Fox Say 會紅。 係啊，都係噶。What Does the Fox Say 都係佢講咗一句嘢，然後先至叮叮叮叮叮。 係啊，好洗腦嘅呢啲。係 啦，即係呢個嘅趨勢其實向來都有，但係去到當你有短片平台嘅時候。然后咧，佢就会更加之明显咯。 OK， 你会好 catchy 咯。你一见嗰啲片就，哦，你就系咁啦，咁 又系呢首歌咁样。好啦 ，DJ 波即系体会咗呢一个即系最新嘅国际嘅电音潮流嘅走势之后，有冇啲咩推介俾我哋咧？今日系 今日嘅推介，即系我叫做 confirm 咗啦，即系以我嘅了解 confirm 咗，系啦，即系 confirm 咗，系啦，喺香港嘅极级都会系即系播。即係 tech house 為主嘅多咗嘅，咁你知道哦，係啦，呢個潮流趨勢係真實體驗到啦，唔係淨係睇片啊或者睇文字啦咁樣。咁今日揀咗呢一首咧，就係、是一個本地嘅 DJ 兼 producer 啦，叫日啊 ，Y A A T 日咁。咁佢又同另一位外國嘅又係 DJ producer Was Back 咁就合作咗一首歌。呢首歌咧就係、是、其實原本係 Jennifer Lopez 嘅一首舊歌嚟嘅。 哦 Jenny from the block， 咁、但系就用咗即系 tech house 元素去为佢重 系， 甚至乎个 vocal 都唔系用 Jennifer Lopez， 即系揾人再唱噶啦。 OK， 咁就你可以 feel 下，即系我头先一路讲紧嘅嗰样嘢点咧。I'm living color for movie scripts. On my six to day, loaded this headline clips. I stay grounded as the amounts rolling. I'm real, I thought I told ya. I really been no bruh. That's just me. Nothing phony. Don't hate on me. What you get is what you sold me. Fooled by the racks that I got. I'm still Jenny from the block. Used to have a little, no, have a lot. No matter where I go, I know where I came from. Sold me. Fooled by the racks that I got. I'm still Jenny from the block. Used to have a little, no, have a lot. No matter where I go, I know where Only fooled by the rocks that I got. I'm still Johnny from the block. Used to have a little, no, have a lot. No matter where I go, I know where I came from. Only fooled by the rocks that I got. I'm still Johnny from the block. Used to have a little, no, have a lot. No matter where I go, I know where I came from. Only fooled by the rocks that I got. I'm still Johnny from the block. Used to have a little, no, have a lot. No matter where I go, I know where I came from. I'm down to earth like this, rocking this business. I've grown up so much. I'm in control and loving it.Stay real, please like breathing. Yeah, I'm in color to move. lips. I stay grounded as the amounts roll in. I'm real love, but I told you I really been on no bruh. That's just me, nothing phony. Don't hate on me, what you get is what you see. By the rocks that I got, I'm still zany from the block. Used to have a little, don't have a lot.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going where I came from. Told me, hey, by the rocks that I got, I'm still zany from the block. Used to have a little, don't have a lot.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going where I came from. I'm still zany from the block. Used to have a little, don't have a lot. No matter where I go, I know where I came from. Told me fooled by the racks that I got. I'm still zany from the block. Used to have a little, don't have a lot. No matter where I go, I know where I came from. I'm down to earth like this. Rockin' this business. I've grown up so much. 呢嘢都十几年前嘅歌嚟， 好耐咯，系 咪好洗脑啊？ 系好洗脑，真系好洗脑。 叫 Jenny from the block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028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2856宗属于本地感染，172宗是输入个案。医管局新情报一宗死亡个案。一间安老院舍出现感染，涉及两名院友和一名工作人员，有21名院友要隔离。另外有一间残疾人士院舍有一名院友感染。学校新情报201宗阳性个案，涉及180间学校，包括163名学生和38名教职员。过去7日有80间学校出现两宗或以上个案。當局建議兩間學校的個別班別要停課，包括香港仔的嘉南幼稚園 K3 一個班有兩名學生確診，馬鞍山凌亮堂小學的 6D 班有3名學生感染，這班亦都要停課。涉及懷疑 Omicron 變異病毒株 BA.4 或 BA.5 的個案增加17宗，兩宗未找到源頭。衛生防護中心說暫時未有證據證明 BA.5 個案情況會較嚴重，但是傳染性高，預計住院個案有機會上升，呼籲市民如果有不舒服，即使快測是陰性都應該盡快求醫。至於涉及懷疑 BA.2、1.2.1 個案增加42宗，當中28宗未找到感染源頭。医管局话，现时社区多咗好多个案，好多都冇感染源头，疫情正系逐步反弹，市民要保持谨慎。局方亦都会留意情况同埋作出部署。当局提出成立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会喺本届政府上任100日之内提交初步加快兴建公营房屋嘅建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工作组下个星期首次开会，有具体建议的时候会向外公布。他被问到公屋平均轮候时间会不会较目前的 6.1 年再上升的时候回应，未来五年房屋供应紧张，检视怎样在短中长期都有策略，会是工作组的方向之一。当局会持开放态度吸纳意见。何永贤又说，朝早有到访大埔一个公屋地盘，了解有没有加快空间以及跨部门协作难题。多间英国传媒报道首相约翰逊将会辞职，首相府发言人说，约翰逊稍后将会向全国讲话。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约翰逊将会在今日辞去保守党党魁一职，但是会留任首相至秋天，直至保守党选出新一任党魁。預料黨魁選舉將會在夏天舉行，新首相將會在10月舉行的保守黨會議的時候到任。在超過50多名部長和助手辭職之後，剛剛接任財相的查學禮亦都呼籲首相約翰遜辭職。查學禮認為，這一場席捲政府的危機情況只會變得更差，亦都是不可持續，呼籲約翰遜做正確的事，現在就辭職。 國防大臣華禮士亦都呼籲約翰遜下台，但他表明會留任以保障國家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因为较早前有坏车阻路，现在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车龙排到过了濠涌。就在西贡公路近住北围，较早前有坏车，现在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过了濠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咁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少少，龙尾近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坚尼地道，而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村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就排到近龙一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根据法例规定，由2023年8月1号起，只有持牌的物管公司和相关物管人员才可以继续提供服务。为免到时物管服务受影响，依家就要提醒你的物管公司及早领牌，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即上 pmsa.org.hk 了解更多啦。 国剧周末影院公分， 今个星期有杂交水稻之父之称的袁隆平，经历了杂交水稻数千次试验失败之后，他意识到远缘杂交可能是突破口，他将目标定在寻找野生稻之上，最后他究竟能不能够成功提升中国稻米产量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共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庆祝香港回归25载，港台电视同步绽放新精彩。世界在变，沧海桑田，全天候专业纪录频道，港台电视34 CGTN 纪录频道已经隆重启播，节目以英语为主，带你细看万事万物蜕变，探索时代演化轨迹，新精情上新精彩，港台电视34。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潘神，如果可以穿越时空的话，你想见什么人呢？ 我可能会选择跟他一样穿越过去，去见一些历史上伟大的艺术家，又或者是漫画家咁啊。知道好多伟大的作品到底是怎样构成，又或者怎样完结呢？是啊，很多漫画都未有一个结束，作者本人就已经先行离去。周杰伦最新派台作品，下一首点嘅作品呢？最伟大的作品。不过活喺2022年，科技非常发达。 行星里放肆地顺着引力游览，童话里记载着烂漫天真脸蛋，成人的思绪。同哲学，越看越困难，航道变转弯，向乌托邦探访吗？离地脚步也就放慢，叫所有烦恼更劫难，全清空一瞬间，头脑休止一晚，看月半弯，玫瑰花开出了。地球 不了这欺压，思念想变得复杂，错过游戏的空白，望向天花一片冷气压，不见所有的星落，世界批判的苛刻，独处一刻亦会渐渐退减。地球星人下扎，去求一个宇宙旅客，给我漂泊的书里的不话，在脑海中绽放漫游这一生。 虽然时光旅行好像十画都未有一撇，不过人类亦都迎来一个非常之新的概念，叫做元宇宙。 停留在这分秒间， 听过有今年的女新人 Sophia 雅乔，最新派台作品《想想元宇宙》。 初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旧不懂节哀。潜入跨空间里面，还原甜蜜视线，而随残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末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过错，想的只盼亲手可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意让爱不会给真假。共你约定新世界抱紧，如这生命气氛，如幻象片片最真。共你到每一秒是永生，编辑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何近或远，仍流传这爱恋。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末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过错，失的只怕可亲手挽救。 世界都不必看到，以后我再虚无，只需感觉你多好。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告别全宇宙，一起拥抱。遗忘失去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推翻。 张敬轩《塞勒斯的爱》，元宇宙呢个概念非常之新，到底会系点嘅咧？到底系咪会一个好靓嘅地方嚟嘅咧？ 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连车架重重，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学清洗。 佢话 Cloud 云浩影到了哪里就对吧。人类对未知嘅事物总系会有好多好奇心嘅。到底所讲嘅元宇宙会唔会好似 Ready Player One 入面大家都可以用一个自己喜欢嘅样貌去示人呢？ 我说我没有被歌弄，我已跌入你暗涌，别翻动。我爱听你说话，每句都像插画，请你尽说吧，为例印象画。不要让我知道想像你好，不太在意得到，令我继续爱慕。不要让你知道，我也是最美嘅草，中意没太深奥，留白也很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故意靠大笑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偶尔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腐蚀面纱。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美好，不太在意得到，令我继续爱慕。最美野草，中意没太深奥，留白也很好。终于为止，行乐由此。笑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偶尔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腐蚀面纱。 Frankie Eve FF。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一个个都要发现过，形状要避免观众。叮当，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被封，日日视频内对望。I think I saw Jordy's coming on, you know。没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人没法放松，所以就快疯、哦、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你自己的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一起坐夜河飞在大堂，除了你是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Why it's so high, well it's up on my tides, sit on the beach where we feel the breeze。 影像感可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 it's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连自我也需管理完纤瘦，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It can be, it can be.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离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给品给你送递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痛的你是曾够中担心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而自己的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e freaking nightmare 六点新闻之前呢我有冯允谦 Freaking Nightmare。 博港话，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约翰逊将会在今日辞去保守党党魁一职，但系会留任首相至听，但系会留任首相至到秋天，直至保守党选出新一任嘅党魁。预料党魁选举将会在夏天举行，新首相将会在十月举行嘅保守党会议嘅时候到任。在超過50多名部長和助手辭職之後，剛剛接任英國財相的查克禮亦都呼籲首相約翰遜辭職。查克禮認為這一場席捲政府的危機情況只會變得更差，亦都是不可持續，呼籲約翰遜做正確的事，現在就辭職。國防大臣華禮士亦都呼籲約翰遜下台，但是他表明會留任以保障國家安全。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和新界东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此外，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较早前近住和富中心的慢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了场，但交通仍然都是繁忙，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另外在西贡公路近住北围，较早前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封路重开，车龙大消散。现在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将军澳厚德村德富楼、香港仔田湾村田康楼、柴湾小西湾村瑞明楼、天水围天晴村晴海楼、沙田沙角村银优楼、粉岭雍盛苑雍华阁、葵涌丽景纪律部队宿舍二座、大埔天转一座、青衣宏福花园四座和马鞍山富安花园十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叶柏强医生， 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音乐情人郑子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希望每一个香港人都可以找到他们舒适的家。在这 张少涛、陈国邦、汤宝如、梁佩仪、冯浩洋、蔡仲思主演《空间魔术师》。 今集主角方向由设计节省空间的变形家私开始，再利用大湾区的制造业资源，一步一步闯出室内设计师之路。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艾莉啊，我想约你去离岛玩一日啦，你得唔得闲啊？ 去离岛好啊，不过睇下你有几了解我，安排得好唔好啦。 我系艾莉 Ellie， 想知道阿一同埋波盛可唔可以满足到我嘅要求，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Benson， 今日呢位嘉宾嚟紧将会有大转变啊！写句好啲啊，星星定定啊！ 要转公司都唔系咁容易噶，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你行危中有机。 我哋一齐同佢打气啊！希望在明天啊嘛！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系有 Jenny 嘅 ，Hello， 我 Jenny， 你好， 大家好啊。 咁啊，呢一句卷轴咧都系用李幸危嘅， 系 系。 咁究竟要食咩字咧？ 今次咧， 好期待啊！ 即系呢一句，我谂系今次先可以送得出嘅。 系啊，我哋 李幸 危中有机， 系啦。 嗱，我哋要解释嘅呢个危中有机咧，因为我哋会觉得就因为大家知道你之后将会即系离开而家叫做8年嘅公司啦，咁一个环境嘅转变，正常人都会觉得哇，系一个好大胆嘅尝试，会有好多所谓危险出现啦。但危中有机就系、是、有啲嘢你唔变，又点会有新嘅机会或者有新嘅尝试？咁我就觉得呢一句嘢终于可以喺今次嘅情况之下用到啦。 系，同埋唔好误会嗰、那个危咧，对乐迷嚟讲危啊，因为好多人都会问点算啊 ，Jean 之后会唔会继续做歌噶？咁样好多人都会关心呢个危啊。咁啊，今日我哋会代咁多位去同阿 Jean 倾 下嘅，即系呢一个嘅转变啊，即将会迎嚟嘅咁。其实有冇话呢个嘅决定系咪都一个好难做嘅决定？ 好难啊！我其实都花咗好长时间，好长好长时间，好忐忑咗好耐。我由上年开始已经系好啊，好多晚都瞓唔着。我谂，因为每一次，其实我都之前续过一次约嘅，咁啊，跟住就喺同一个环境都好长时间啦。咁我又觉得好似我自己心里面好想，真系即系通常打工仔，你知你。即係可能喺一間公司做咗好長時間，其實係好嘅，即係好 comfort 嘅，即係一個 comfort zone 嚟嘅。咁但係有時你都會諗啊，如果唔係呢一個嘅 環境，係呢一班嘅同事，咁又會自己又會有啲乜嘢嘅可能性仲可以發生呢？咁就係我就覺得年紀都唔細啦，咁都想試下咯，都想試下。如果是离开这个舒适圈的话，自己会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咯，这样咯。 但在这个过程我想即除了自己可能内心很纠结啦，即都可能会即等于我自己转工都会的嘛，即问一下身边一些朋友。 你应该转得最多 啊，我转得最多，我夠胆说我真的转得最多。基本上两年转一份的，我做埋今年可能又不同你拍的。咁啊，但系即都會問一下身邊啲朋友嘅意見啊，點咧？即系轉去嗰度好唔好咧？或者自己有啲諗法想做嘅實踐嘅啊，到底有冇人支持啊？咁樣即係會唔會都自己喺呢個過程問一啲自己合作咗好耐嘅音樂人傾下，即係啊，其實係咪咁樣一個決定係好嘅呢？ 都的确有同过唔同嘅朋友，圈内圈外或者系自己屋企人都倾过好多次，都有讲过。不过最尾当然每个人都会俾唔同意见啦。有啲就哎呀，咁出边风大雨大，咁都会惊嘅。其实自己都会纠结嘅，始终都系话你舒适圈其实系好舒适噶嘛。出边系有其他嘅机会，但系亦都可能系。好多危险噶嘛，系咁，但系最终自己考虑咗好长时间之后，我都觉得我想攞多少少勇气出嚟去试下唔同嘅嘢咯。 嗱又咁样啦，即系趁今日呢个机会咧，即系都 你每次咁样开场，肯定有啲蛊惑嘢呢个人。 唔系我好正常嘅，即系我觉得因为即系始终离开一个地方咧，即系都会。懷念下，即係懷念下呢間公司，其實原來喺呢間公司自己都做過好多令自己好滿足、好開心嘅嘢噶嘛。咁啊 ，Jean 可能喺呢幾年有冇話特別有一啲嘅作品或者特別嘅專輯喺咁長嘅時間，自己係而家諗翻起都覺得啊，最滿意真係呢一隻啦咁樣。 我諗我最開心，我而家呢一隻碟嚟緊呢只碟《Time and Faith》咧係。應該是第九隻碟嚟嘅，係啦。咁我喺而家呢間公司，我諗有一隻碟係我咁耐以嚟都到而家仍然好中意嘅，就係、是《Live in the Moment》呢隻碟。因為呢隻碟係由個概念到每一首歌講啲乜嘢，到啲編曲，揾啲咩樂手嚟做，都係我去諗嘅。都是我去可以叫做去主导这件事啦。咁直到成件事出来亦都是那次我第一次去试一个 live recording 的一个做专辑的一个方法啦。是一个 challenge, 但亦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过程咯。同平时真的好不同，平时可能听住个 MMO, 听住个伴奏，跟住你可以系咁录，逐句录，唔得再嚟过，唔得再补过。咁但系嗰次就真系冇，即系我哋就系我揾咗一班我自己非常喜欢嘅乐手，佢哋亦都系帮我弹红管嘅班底。咁我好开心揾到佢哋，跟住好开心揾到佢哋帮我编埋编曲啦，咁有 Fergus 啊等等，都好我。音乐上面好好的朋友，咁跟住就喺现场听佢哋录啦，录跟住哇 ，OK， 好正啊，真系好享受。跟住就 ，OK， 你哋录完啦，到我录啦，而家，因为我哋音乐同 vocal 就，我系咪分开咧？好似分开录嘅，因为始终音乐、即系可能 vocal mic 会 pick up 到佢哋嗰啲，咁可能后期有啲难搞。我好似现场都有一齐唱，但系我后屘有冇再唱，我真系唔记得咗。但系喺同一个时间完成嘅。咁就那个 preparation 我记得好难忘嘅，就系好多嘢都系去到即场先发生，你先知道件事会系点，唔似平时。OK， 我哋嘅。錄音前已經要做好多 preparation， 咁你大概知道啊編曲係咁，跟住個出嚟效果係咁， 咁你就可以慢慢再磨啊，再修改。但系嗰个感觉就系好 live 咯，好 live 系所有嘢你即场知道，哦就系咁噶啦，就系咁，跟住我就系咁样唱噶啦，跟住就完噶啦，就冇得再嚟过。咁嗰个感觉就我觉得好正咯，好特别咯，同埋我中意佢好有连贯性啊。当初点解我会其中一个我谂到要做 live recording 嘅諗法，就係因為我整個專輯嘅主題係講活在當下 ，living in a moment。咁我就覺得，橫掂都係啦。咁我哋咪捕捉嗰一下嘅所有嘢，好唔好都好，都係當刻最好嘅。咁就我覺得成件事好有連貫性，亦都係我好中意嘅一個概念專輯咁樣咯。 係咯，同埋 live 同埋 life 嗰個字又係 double meaning 啦。 Exactly, yes. 所以難怪咧，你睇翻呢只專輯係出咗好多個 version 嘅。絕對係佢嘅心水嚟嘅，所以係啦。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即係其實可能好多嘅樂迷會第一提起阿 Jean 講起佢嘅歌，都會諗起一啲可能好有力量嘅一啲歌曲作品。但係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去睇翻一路以嚟阿 Jean 做嘅一啲歌曲，好似好多嘢都試過。其實會唔會話可能喺現階段嘅你有一啲嘅嘢係原來仲想嘗試嘅喎，仲想去摸索多啲嘅？ 有噶，都仲有好多。其實咧，我覺得因為你哋都好熟悉我出過嘅歌，亦都聽過我好多嘅歌，所以你會知道，尤其係浮世繪啦，咁你知你有跟過個 project， 你知道係啊， 跟到熟曬， 係啦，即係你知道我裡面試過幾多唔同嘅音樂類型，但係其實喺外界好多未係咁熟悉 Jean Lee 嘅朋友，佢哋可能嗰個印象仍然會喺很堅強啊、雙雙啊一啲比較抒情嘅情歌裡面，都係會覺得我啊 Jean Lee 就係唱一啲抒情歌嘅。咁但係其實我有留意我多啲其他歌嘅朋友，就會發現其實唔係喎，佢各種嘅 style 都有嘅。所以呢個亦都係我話instead of 我覺得我試嘅嘢已經係都唔少，但係唔夠清晰，即係唔夠多啊，唔夠深啊， 明 即係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例如可能我決定，因為我自己又很喜歡 R&B、Soul 或者一些 Jazz 的東西，那會不會是可能第時我做我會比較多這樣即係比較清晰的一個 style， 就不是一隻碟裡面可能有不同的類型，咁可能咁樣加上 plug 的歌都是那一種類型，咁大家就會啊係喎，咁原來佢都可以唱呢啲咁樣嘅喎，所以我覺得唔係話試唔同類型，而係要深啲去做咯。 可能大 project 咁樣一隻碟就做一個嘅題材咁樣去玩法嘅。 我哋好推介大家聽浮世繪呢隻碟，我哋兩個真係好鬼中意。 呢一個係我哋今日做訪問之前特登去聽翻啊 Jean 之前嘅作品其中一個，我都覺得真係好值得推介多次俾大家嘅一張專輯。 嗱，我都想講，除咗 Living the Moment 呢隻廣東碟之外咧，我自己都非常中意浮世繪呢隻國語碟嘅，我係一個其中一個好 proud of 嘅 project 嚟嘅，真係裡面嘅班底真係好強勁，我亦都去咗唔同嘅地方錄音，去咗台灣，去喺香港，跟住北京咁樣，跟住同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嘅音樂人合作，亦都係一個非常開心啊！亦都好榮幸有呢個機會，有呢個資源可以做咁多嘢。咁我好多嘅 MV 都係喺台灣拍啦，嗰個時候。咁呢啲都係頭先我哋開頭就話做一啲回顧啊嘛。呢啲真係我都真係好多謝公司係俾呢啲資源同埋機會我去試咁多，咁多年嚟去試咁多唔同嘅嘢咯。 咁嗰陣浮世繪嘅時候有冇話係即係 brainstorm 究竟啲咩為主 ？brainstorm 咗一段時間㗎，嗰時候我同 Alex Fong， 咁因為我自己其實放我嚟講係一個夢想成真嚟㗎，因為大家有啲人知啦，咁有啲人可能唔知，有啲朋友就係我嘅母語其實係國語啊嘛。咁對我嚟講，我當初我想做歌手，我都一路以為我自己會用母語去唱歌嘅。咁就係、是，但係命運就係咁奇妙㗎啦。點知我就 pick up 咗一個新嘅全新嘅語言廣東話，跟住就做咗廣東話嘅歌手。咁但係心裡面就一路想啊，如果有機會，我想用翻母語去 出一隻碟。咁當時我就非常興奮同埋非常開心。咁我就同 Alex 松傾咗好耐。咁呢個咁難得嘅機會，應該要講啲乜嘢呢？咁其實嗰個時候，有一個諗法就係 Jenny 係一個點樣嘅人。佢係佢嘅，即係我嘅 background 係啲乜嘢？浮世區其實好得意嘅，裡面有好多唔同嘅音樂元素，有東方，有西方，有馬來西亞嘅一啲傳統嘅樂器，跟住裡面有好多唔同嘅名曲嘅歌名，其實就係想帶出我係喺一個音樂文化好豐富、好精彩嘅一個環境底下成長嘅一個女仔，而成為一個歌手。咁我裡面我嘅流緊嘅血有好多唔同嘅元素，亦都係呢啲咁經典嘅歌曲去塑造今日嘅我，所以就有呢一個 concept。佢係 focus track， 亦都係個專輯嘅名，就係成隻碟就係你會見到有好多裡面有 R&B 嘅足跡啦，裡面有其他好多唔同嘅音樂類型喺裡面，都係我。甚至是你去到孤独门口，点解咁怀旧嘅咧？嗰个感觉，因为我有一部分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听他哋嘅嗰个时候的流行曲，就是我哋而家嘅怀旧金曲啊嘛。咁所以我又有少少好似 tribute to 嗰个年代嘅自己，亦都是好似爸爸妈妈去 recognize， 即系去多谢爸爸妈妈细个俾我听嘅啲音乐，令到我又接触到佢哋中意嘅音乐。咁所以透过孤独门口呢一个演绎，又系带出嗰个怀旧嘅感觉，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嘢喺一只碟里面出现咯。系， 其实而家咁样讲翻，再谂翻自己过呢几年做嘅，有冇都觉得哇？其实我真系做咗好多 嘢， 系咯，好忙碌，试咗好多嘅，其实都几丰富嘅，即系嗰个音乐嘅事业呢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呢十年系过得好精彩，好丰富嘅，所以我呢一个阶段嘅我更加覺得，其實你問我係咪有壓力，我係有壓力嘅，因為我嘅壓力嚟自 OK， 我過咗一個好豐盛嘅十年，咁我之後嘅路，我想點樣行？因為呢個決定其實都好重要，呢個係一個新嘅 chapter， 亦都係可能係一個轉捩點。咁所以我就大家都成日都問我去向啊、動向，其實到呢一刻為止，我都未有一個好 confirm 嘅一個諗法，但當然我一定會繼續做音樂，但係我要用一個咩形式？我要去藝術性多啲啊，音樂性多啲啊，定係會想喺主流更上一層樓啊，定係點樣？咁呢個其實都係唔同嘅選擇嚟噶嘛，每一個選擇佢要去付出要交換嘅嘢都係唔同嘅，咁所以我都呢一方面冇得問其他人，係要問自己嘅心，我想跟住落嚟嘅五年十年，成为一个点样嘅歌手？咁呢个我就想用少少时间去谂清楚咯。 所以大家起码知道可以继续会听到 Jenny 嘅作品，只不过一个点嘅形式就系你而家谂紧嘅咁解，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嘅。 呢个危一定系一个机嚟嘅， 转化为机会啦， 系啦。 人秋风里爱如潮水，铁血丹心怕半途而废，天在白痴梦里常让每个人都心醉。你要的爱越问越伤心，你给的爱美丽的无悔，朋友别哭，看往事看了却被忘情水。也能打过天多的他，剪断我的发忘记他，那个会吹隐形翅膀的女孩家的人，遇见最熟悉的陌生人，忘不了跑不了，吻别天下有情人。如果没 喜欢你，也许不是至少还有你，吹吹风天黑黑，不如潇洒走一回。上弦月傍万里大地，让一切随风继续吹。谢谢你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是真的受伤了。 咁啊，收翻先，听过有 Jenny， 我哋头先一路都讲紧噶啦，呢一首《浮世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即日起暂缓航班熔断机制，目前正系按机制停飞嘅航班亦都可以重飞。另外，当局听日起要求抵港人士进行多一次核酸检测。国泰航空欢迎措施，认为有助减少乘客来港嘅不便，又话会努力恢复更多客运同货运航班。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赞扬新一届特区政府迅速正面回应业界诉求，展示了新的施政作风。他说熔断机制对外防输入的作用有限，机制带来的连锁反应大，亦都不利本港航空业复苏。本港新增3028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2856宗属于本地感染。医管局新情报一宗死亡个案，涉及一名79岁没有接种疫苗的女子。再多两间院舍情报新个案，再有180间学校新情报201宗阳性个案。两间学校有班别要停课，他们是香港仔迦南幼稚园 K3 的一班，以及马鞍山凌良小学 6D 班。涉及怀疑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2.12.1 以及 BA.4 或5的个案，分别新增42和17宗。卫生防护中心话，香港嘅个案仍然以怀疑 BA.2.12.1 为主，但系按照现时情况，确诊数字有机会过多两个星期就升至6000宗。多间英国传媒报道，首相约翰逊将会辞职。首相府发言人话，约翰逊稍后将会向全国讲话。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约翰逊将会在今日辞去保守党党魁一职，但是会留任首相至秋天，直至保守党选出新一任党魁。预料党魁选举将会在夏天举行，新首相将会在10月举行的保守党会议的时候到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依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多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小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缓慢，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怡道，反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这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这一段，车龙断断续续排到白沙湾码头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海俊杰。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仲未接种疫苗的话，快啲快啲同佢哋安排打疫苗啦！打咗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中有机， 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Jenny 喺度嘅。咁啊，头先有轻轻回顾咗之前一啲嘅专辑啦。咁啊，而家你都即将会推出你嘅新专辑啦，就 Time and Safe 嘅。咁啊，当中咧有一首作品就会系跟住落嚟派台呢一首虚荣啦。咁我哋都有听到。咁所以咧，我哋咧会先估下关于呢一首歌，我哋听完之后嘅一啲少少嘅感觉，跟住交俾你揭晓嘅。 系咁啊，我估先啦，因为虚荣呢首作品咧，我听到去第二个 chorus 左右咧，我听到个。背景有一啲嘅掌声啦，有一啲嘅呐喊啊、呼叫，一啲乐迷嘅叫声咁样嘅，摆喺个 backing 嗰度。我觉得其实呢一首歌系，我觉得对阿 Jean 嚟讲可能都好特别，就系其实你 一早為佢預留咗一個位置噶啦，可能喺往後你有機會去開演唱會也好，去做一啲演出也好。咁我估去做呢首作品嘅最初嘅諗法就係咁啦。 我覺得呢一首歌好似有一種總結咗你呢段時間嘅一件事，因為由歌詞同埋嗰個音樂前面其實係靜啲嘅琴同埋吉他，好似自己一個人多啲，好似啱啱嚟咗香港開始事業嗰種感覺咯。跟住慢慢越嚟越多聲音澎湃啲，有埋掌聲，好似你嘅生命當中多咗好多嘅人，亦都你唱得自如咗。所以去到歌嘅後尾嗰種推進啊，即係嗰啲音樂嗰個好 epic 嘅個感覺，咁樣慢慢遞進。就好似有一種呢個總結，我諗係咪嗰陣時佢諗就係想做一首歌，我不如就嚟即係 summarize 我過去呢一段時間係一個點樣嘅心情咧？咁啊，係啊，自作多情嘅演繹講完啦，交俾你竅，究竟呢一首歌嗰陣時係點樣諗啦？ 我諗會偏向郭 盛嘅講法 多啲嘅。 哎呀，我唔夠你了解啊 ，Jean 添咁。 唔好講，唔好講。 但係你都唔係錯曬嘅， 係係 最初。歌头嘅嗰个创作嘅谂法就系、是，其实本身系嚟自Tima 同埋 J 风写嘅呢首歌。咁佢哋去帮我写嘅时候，佢哋自己都有讨论过。呢、这个系 before 佢同我讲，佢哋自己两条友喺度谂啊，如我哋而家写首歌俾阿 Jean， 咁我哋写啲乜嘢感觉，写啲咩嘅题材俾佢好咧？咁啊，佢哋就觉得阿 Jean 去到呢一个阶段，咁佢都叫做有啲嘅经历啦。咁咁佢嘅內心世界又會係點樣嘅咧？咁樣，咁佢哋就向住呢個方向。咁首歌你見到歌詞其實就係講一個反差。出面世界係多姿多彩，咁好熱鬧，咁你上完台好多掌聲，跟住但係個心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翻到屋企，嗰個狀態，嗰個心情又係如何咧？咁呢一啲嘅一切係又係咪你追求嘅嘢咧？定係點樣？其實係冇一個答案嘅，只不過係一個不停反思嘅一個過程。咁我就係記錄咗一個心情啦，但係亦都冇錯嘅。你話係喺一個 show 裏面好預留咗一個位置，亦都啱嘅。因為我哋去做呢首歌嘅時候。其實我自己都一路幻想係企喺一個好大嘅舞台，好震撼，好多觀眾。你當係可能紅館或者係一個好大嘅場合唱嘅時候，嗰、那個就係我錄音嘅時候嘅嗰個畫面。而大家可能大家係好歡迎去到嗰個 bridge 位，可以同個 recording 一齊 拍手。 大家请拍手呢个位 置，系啊， 咁所以去做呢个编曲嘅时候，都有同 Tim 特登研究啊，我哋好唔好加一啲咁样嘅呼叫啊，一啲嘅掌声。 其实佢系想营造嗰个感觉，就系一个歌手嘅台上面，你会接受呢啲嘅掌声。咁但系你翻到屋企，其实都系一个普通人，你都会有你嘅挣扎，你都会有你嘅空虚同埋寂寞。 咁J 風同埋 Tima 去即係借呢個曲啦，咁填詞揾咗黃樂怡，咁有冇話係一個點樣嘅緣分之下邀請到佢為呢首歌填詞？ 我同 Tima 傾完之後，即係要我哋決定要行呢一個嘅題材之後啦，咁都諗啊，有邊個想邊一個適合嘅？咁當然我都有自己合作開嘅班底係都好熟悉嘅，但係 at the same time 我又想試下一啲未合作過嘅朋友，咁我就都有問Tima，平時你同邊個合作多啲呀？咁樣，咁佢就話佢同黃樂怡都有合作開嘅，咁話哦 OK， 咁我就有上網去睇下佢啲作品，我睇下個感覺啱唔啱呢首歌，或者係啱唔啱我哋想表達嘅嘢，咁我覺得都好適合嘅，咁我話好啊，咁我哋就 go ahead 試下，所以我係第一次同黃樂怡合作嘅，係啊，咁收到份詞嘅時候都覺得啊，真係好度身訂造呢件事，即係真係好自己嘅心聲咯，唱嘅時候都好多畫面，我都係 keep 住會感覺到，無論我喺幾大同埋或者，因為我前幾日就有第一次唱 live 喺一個好細嘅舞台，但係其實我嘅腦海裡面都係紅館嘅舞台，即係好大。所以呢首歌有呢種咁樣嘅張力喺度，我覺得係大家如果可以細心去聽咧，你都會聽到當中嘅嗰種力量喺度。 係因為前半可能第一個 chorus 之後去到第二個 verse 開始，其實用咗加咗一啲可能一啲有 beat 啲、有力量啲嘅開始，甚至乎後面又用埋啲好似軍鼓嗰啲，嗰啲、build up 就 澎湃， 就令到個畫面好似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咁樣樣。 因為首歌我哋個 message 本身就係一個好有力量、好有張力嘅一個 message， 同埋一個你心情係好 overwhelming 嘅一種好澎湃啊，就係、是。即系 chorus 系伸手拥抱，即系你好渴望有人系啊！我系着好华丽嘅衫，我系着得好靓，我系企喺大舞台，但系我嘅心其实都好需要你哋，即系我好需要有人明白我，好需要爱，即系嗰一种嘅澎湃嘅感觉。咁因为就系呢一种嘅好澎湃嘅心情，咁编曲上面其实都需要去配合咯。所以正如你头先话，嗰啲鼓啊、军鼓嗰啲啊，其实系好可以营造到嗰一种嘅气氛咯。 嗱，呢一首嘅虚荣咧就。絕對是我深信是大家樂迷很熟悉的阿 Jean， 但是今次呢阿 Jean 嚟緊推出的廣東大碟啦、Time and Faith 入面呢有很多首都我覺得是挺得意的嘗試嚟嘅，即係因為尤其我都比較留意到今次呢隻嘅碟比較多嘗試咗一啲快歌嘅作品，例如係呢一個嘅快歌晚上呢、就係我第一下聽到呢我就 係啊，我哋有機會聽到啦， yes. 你哋都未聽到啊， yes. 我哋已經 咁樣 係可以講下呢一首，因為呢首就介紹就有講到，即係有好明顯一個即係 disco 感覺好重嘅一首作品，係 啊，係啊，好得意啊！佢有少少有我覺得有少少好似九十年代八九十年代麥當娜嗰種嘅 disco 嗰啲咁嘅感覺，有啲少少懷舊感覺嘅，咁唔係懷舊，即係復古啲啦，係啦。咁題材亦都好得意啦，快歌慢上，你唱首快歌，但係你要用一個慢歌嘅唱慢歌嘅諗法，其實係有一本書，其實個 inspired by 一本書，佢係快乜慢乜嘅 ，thing is slow 咁樣嗰本，我知係 啦，咁。系啦，咁就系攞咗一个好得意嘅题材去做呢首歌咁样，咁啊喺里面亦都你会听到好多嘅制作上面啊、混音上面嘅一啲好得意嘅电子嘅一啲元素喺里面啦。咁点解会有呢首歌？点解系呢个曲风呢？咁又要讲翻上年知道要做呢只碟，咁就分别揾咗两个监制，咁系 Eric Kwok 啦，同埋 Tima 啦。咁成隻碟都係佢哋包辦嘅。咁咁當時咧，我就同 Eric 講，我想做多啲嘅快歌。咁跟住我亦都問佢，我就話其實你做咗咁多年歌，幫人寫咗咁多年歌，你自己有啲乜嘢想做，但係冇機會做嘅。跟住咧，我都好 surprise。我記得嗰時佢同我講，其實我係好中意 EDM 嘅，我好中意電子音樂嘅。咁我話：哦 ，OK， 睇你唔出喎咁樣。係啦，跟住佢就話：佢話我都唔知點解冇人揾我做電子音樂嘅，即係個個都係揾佢寫情歌㗎啦。 所以 佢 做俾自己咯，淨係。 係啦，exactly。係啦，跟住我就話：得啦，咁就做你想做嘅嘢啦。即係因為我成日都系咁嘅，其实我揾唔同人去合作咧，我唔会逼，我有时会，我有指定嘅嘢，我好坚持嘅，我会坚持，即系有啲可能我写咗一啲歌，我话唔得个感觉，一定要跟翻我嗰个感觉，咁我会坚持。但有啲时候可能都系 brainstorm 嘅阶段嘅时候，我就会问对方咯，无论系作曲人、监制、填词人都好，会有咩你未试过，你想做嘅，讲嚟听下。咁如果嗰个题材又系我觉得正嘅，咁好啊，做啊。咁因為我永遠相信就係你做你最拿手嘅嘢就係最好㗎啦。我唔會逼一個泰國煮泰國菜嘅師傅去做日本菜㗎嘛。咁冇意思㗎嘛。咁佢又做得唔開心，做出嚟又唔係最好食。咁不如你話俾我知泰國菜邊一樣嘅最好食啦。即係咁樣，我係用呢一個 mindset 嘅。有時我做啲製作，咁當時我就記得我就問 Eric 啦。咁佢話做電子啦，咁佢想做。佢話好啦，我反正我電子嘅歌都唔多，咁試下睇下又可以 jam 咩出嚟。咁佢就寫咗一首歌啦，快歌慢唱。 系啦， 系咯，因为里面譬如 IDK 佢都一啲嘅一啲叫电子流行曲嘅元素，跟住甚至乎另外一首第二新都系佢做监制啦，又系一首 upbeat 啲嘅电子音乐，都系大家未听到，但我哋又听咗少少几首。 今次其实系咪真系要练定多啲舞咧？变成有咁多首， 上次都已经跳咗少少啦 ，IDK 都跳咗噶啦， 系 有冇啊？有冇 有冇有谂过 定？我一个好 off topic 嘅，但系我呢排咧搭的士啦，我遇到一件几搞笑嘅事， 系点样噶？ 我上咗车啦，跟住好明显，司机哥哥就认得我系边个啦，跟住我就做自己嘢，听塞住烟仔听自己嘅嘢啦。可能佢而家都听紧呢个访问。Hello， 司机哥哥。跟住咧，我落车嘅时候啦，我俾钱啦，跟住佢就找钱嘅时候，佢话多谢你李小姐，佢话哦多谢多谢咁样啦，跟住佢就话。他就話：嗯，你下次唱快，你下次都係專注唱歌好啦，冇跳舞。 好香啊！ 我覺得好香， 好香啊！ 我覺得好香啊！ 嗱，唔係唔緊要嘅，我撐阿Jin嘅呢個，我覺得 OK 嘅。 跟住咧，我就笑，跟住我笑就我拜拜咁我就走。 跟住落車之後，我心裏面喺度滴緊血啦，跟住就哇！我練得咁辛苦。 唔係，但係翻到去會唔會真係影響到你呢個跳舞上面 嘅陰影？我都有諗一諗嘅，我諗一諗啊，我邊一場衰咗咧？點解會咁樣講嘅？ 譬如我覺得冇嘢啊， 我自己就覺得我又冇唔係咁差嘅，即係我雖然唔係特別叻，但係又未至於唔好跳啦。 應該問下司機哥哥，你睇開咩舞㗎？ 我知點解， 我就估，因為上一次我十二月有一個 show， 咁就發生咗一個意外，就係我跳緊嘅時候，我知咪。飞咗落台啊嘛，因为我就谂啊，佢系咪讲紧呢单嘢？佢系咪讲紧你都系专注唱歌舞跳舞，即系好好揸住你支麦啦？ 可能佢嘅意思唔系话跳舞唔好，只不过系会有意外发生，系啦。我哋尝试从 又或者咁样谂，就系因为司机哥哥系真系好中意阿 Jin 嘅 vocal， 佢真系好中意听 唱情歌， 系啦， 都系好中意情歌，系都 OK 有冇？ 有 feel， 可能谂翻起佢以前嘅经历咁样，司机哥哥 但我覺得都仲會有好多樂迷都期待阿Jin係嘗試跳舞嘅，喺呢一啲入邊啦。 但冇打擊，冇打擊到你。 冇嘅，冇嘅。其實我好中意跳舞，好 enjoy 嘅。咁亦都呢個係好少嘅分享啦。跟住隔咗幾日之後，有一個好勁數一數二嘅一線歌手，有一日我同佢傾電話，佢就俾咗一個好大嘅肯定我。佢話我有一場睇你。跳唱，佢话你真，我估唔到你跳舞咁好睇。佢话你又识跳，又识唱，又点点点点点咁样。佢话你真系好犀利。跟住我系嗰一下系即刻唔记得晒所有嗰啲负面嘅说话，跟住就OK， 有信心。 咁就好啦，系啦。咁所以起码呢一只碟里边嘅啲快歌 有 机会知道。 期待一下啦！ 咁頭先有講到即係，因為呢一隻碟《Time and Fate》會有 Aircraft 啦，亦都有 Tima 啦。咁Tima 嘅時候有冇都同佢又係講啱啱嗰番説話，就係呢張專輯 Brainstorm 嘅階段，你有冇啲咩想試？有冇都咁樣傾？ 有嘅有嘅。咁其實本身我揾佢咧。都係因為知道佢好拿手做一啲節奏感又重啲啊 ，R&B 啊嗰種嘅曲風。咁開頭其實我係甚至係問佢做一啲舞曲噶。 嗯。 即係真係快啲嘅節奏可以跳得再勁啲嘅。咁因為因為某啲原因啦，咁就轉咗就冇做到，就冇做到啲舞曲，就轉咗去抒情多啲，就係虛榮呢首歌同埋另外一首大家會聽到嘅靈魂之唱。咁我哋就轉咗去 ballad 嗰度啦。咁呢個就係個音樂類。音樂類型上面，但係剛好就好彩嘅，就有做到嘅，即係啦。呢個因為我自己都非常中意剛好啦咁樣。咁題材上面就真係我哋都會花時間去大家一齊度嘅。剛好都係咁啦。剛好其實係佢自己嘅愛情故事嚟嘅。咁佢同佢嘅女朋友因為疫情分隔兩地，跟住佢哋寫咗呢首歌。咁我又加咗自己嘅一啲嘅諗法去。就變成呢首歌啦。咁虛榮頭先分享過啦，跟住就靈魂之窗又係另外一個啦。其實靈魂之窗咧，大家又可以得閒又可以靜心去欣賞一下呢首歌，其實都係一個好有張力嘅一首歌嚟嘅。 即係佢係好似好大愛嘅一種嘅感覺， 嗯， 係啦，大家慢慢翻去聽， 因為編曲上都突出到你嘅 vocal， 因為 Claudia 就係中意嗰啲 OST 電影 feel 嗰啲，係 啊，所以個畫面感係好強嘅呢首歌。 啱啱就係一啲音樂類型嘅分野啦，咁但係成個 concept time and faith 去設計每一首歌，可能嗰個題材啊，或者想表達嘅呢一個嗰時構思個過程點樣得出？ 其實咧，我老實講，一開頭做呢一扎歌嘅時候咧，唔係用一個主題去包嘅，即係唔係話好似 live in the moment， 我已經知道我淨係講活在當下噶啦，咁就會咁樣慢慢生出嚟。今次我上年其實都講過，今次會係比較單曲嘅形式去做，嗰一刻想表達啲乜嘢就寫喺嗰度，或者我一路聽個 demo 嘅時候，佢令到我諗起啲乜嘢，我就會透過首歌去表達。咁但係我覺得好奇妙嘅事就係，當呢一扎歌全部做曬之後咧，我發現嗰個 message 咧係圍繞住 time and faith 咯。 嗯， 我睇住呢一扎歌，聽呢扎歌嘅時候，我就因為早幾個月就要開始諗個 album name，album title 要叫乜嘢。我谂，跟住睇住呢扎歌，睇下里面啲歌词，再听下自己唱。啊，原来我由上年到而家开始一路做呢扎歌嘅时候，其实个心境、嗰个心态都系围绕住时间。时间就系、是，时间要讲嘅嘢就系，首先时间我哋要珍惜啦，我哋要珍惜时间啦，同埋好多嘢、好多嘅问题、好多嘅疑问。我哋系要用时间去揾个答案嘅。呢一刻可能有好多嘢你未明白，或者未知道点解会咁样，未有一个答案。但系俾啲耐性啦，用少少时间，时间会告诉你个答案系啲乜嘢。咁亦都时间亦都代表每个人唔同嘅阶段啦，你嘅生命当中唔同嘅时段啦。咁就去到 faith 啦 ，faith 亦都系我。呢一个阶段想同自己打气嘅嘢就系前路唔知系点样，但系要 keep 住个信念 ，keep 住嗰个你要相信美好嘅事情会发生喺自己身上，你要 keep 住你嘅初衷，你要去做好嘅音乐，或者系要做一个好人，或者系 whatever 你嘅信念系啲乜嘢，你要 keep 住嗰个信念去向前行咯。咁所以最尾我就决定咗。都是用这两个 message 去概括今次的专辑。 所以大家听了有一个预告，知道里面将会有什么听到的时候，就看看这专辑里面当中不同的歌，听的朋友自己会不会都 relate 到一些里面 message， 自己即有共鸣的位置。咁啊，我们就好彩听到少少，咁但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推出的日子啦，咁可以听到头先里面所讲到不同的歌曲，就是 Jenny 的 Time and Faith 的，咁啊亦都预祝你那个新的机会之后怎么样呢，一切顺利啦。 同埋我再呼吁多一次咁多位，下次见啦。Jean 讚佢跳舞好看， 係啊， 唔該，thank you， 係啊， 多謝你啊， 今日多謝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 聚會裏邊，盡力撐起唯美的。一面就住大事，勤劳换我无数的尊严。寂寞里边，是我不承认渺小，无惧磨难，着上高贵新衣。可以为理想庆祝。谁料发现仍然没有你，谁料幸福都给消耗，能和谁过冬，拍到天空，掌声很重，但我竟越来越空洞。我不哭，哀伤很冻，太过汹涌，我已经在动，伸手，伸手拥抱。我失 呢首都会收录喺佢即将推出嘅专辑《Time and Faith》里面嘅作品。Jenny 嘅虚荣，听日五点再见，拜拜。